定已变成战士，而我凝聚力量跟世人跳出登天。你战队转身变已变成战士，而我凝聚力量跟世人跳出登天。 你好，我叫做月野透，14岁，读中二，性格方面呢，做事好失魂，仲好容易喊添嘅。 阿透，八点啦，起身啦。 妈咪啊，你点解唔叫我起身 叫咗你好多次啦，每次叫你啊，你都话起身噶， 边有叫啊？ 啊，汤， 我要翻学啊！ 你个午餐唔要啦？ 要啊！我翻学啦！ 啊，点解要有朝头早啊？好眼瞓啊！ 打佢啦！打佢啦！打佢！可以打佢啦！ 喂，细路啊，停手啊！ 走啊，走啊，走啊！ 真系曳噶啦，猫仔你真系可怜啊！哦，贴住块胶布嘅，你想除咗佢啊？知道啦，不过都几好睇啊！吓，系新月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横掂未食早餐，医下个肚先。 余野兔同学，你做咩啊？睇下你上次英文科嘅测验成绩表啊！ 30分啊！ 系啊！ 哎呀，讲出嚟都冇人信啊！女仔之家咁大食都有嘅， 人哋喺发育时期啊嘛，梗系要食多啲嘢噶啦。我哋咁老友，你应该明白噶。 阿兔点啊？你测验几多分啊？ 可以啊！ 睇佢咁冇心机都谂到啦，合格啊！边度系咁嘅面口啊？啊，伤到你啊 ！Sorry 啊！ 阿兔啊，你使乜咁冇心机、啊？今次测验啊，我一时大意至攞唔到满分咋？测验好似游戏啫嘛， 抵得佢啊！阿兔啊，你有冇听到啊 ？Celebrity 又出现啦，知唔知啊？ Hello，We 系啊，听讲佢啱啱出咗个珠宝劫匪添啊！ 吓，犀利啊！ 犀利啊咧！ 佢系边个嚟噶？ 你唔知道就唔好咁大反应啦！ 嗱 ，Hello，We 咧系一个着住水手制服、抱打不平嘅女战士嚟。 Hello，We 听讲咧，佢嘅真正身份其实系个国际刑警嚟啊！ 哦，世上出现啲咁嘅人啊！世纪末咯， 不过啲珠宝首饰咁靓啊，难怪啲贼佬都心喐嘅。 老实讲啊，我都想有对钻石耳环啊。 我就中意红宝石啦， 我都中意啊。 系啦，兔啊，妈妈间铺头啊，由寻日开始珠宝大平卖啊，去睇下咯。 你话珠宝大平卖啊？ 有啲戒指平到我哋都买到噶。 真嘅，我哋去睇下咯。 放学顺便去咯。 既然咁话咧，佢早啲放学就好啦。 阿兔啊。 水晶点样啊？到而家仲未揾到啊！ 系 系。 我哋伟大嘅支配者一定要得到非常充足嘅能量。如果佢得唔到银水晶嘅话，咁唯有暂时用人类嘅能量应付住先啦。 贝尔女王。这个任务请你交给我去办。其实我有个手下妖魔魔家，现在已经收集着人类的能量了。 那就交给你去做了，即达。 是。 哎呀，好 靓啊！ 哎呀， 看看。哈哈，好靓啊！ 哇，有咁多人喎、 啊！各位咁上面真系多谢晒啦，随便睇下啦，唔知系嘅拣啱款式咧，可以随便 有生意做，灵石精神噶， 自己生意梗系咁噶啦， 随便睇下啦，价钱啊平到你笑噶。 人类真的好愚蠢啊！将你们的所有能量献给我们伟大的支配者啦！ 实在太好了，已经收集了很多好像宝石一样耀目的人类能量，相信贝尔女王她见到一定会很开心。做得好，魔家继续收集多些能量。 是。 妈咪， 哎呀，内流，你放学回来了。 我带了朋友来啊。 伯母你好，哎呀，好欢迎你嚟呢一度，今日好多人啊，唔嘥气噶，慢慢睇啦吓。 系， 仲有啊，你系内流嘅朋友，我再计平啲俾你。 真嘅，伯母，好嘢啊！ 呢粒钻石点啊？原价50万 yen 嘅， 50万 yen。 不过而家减到30万 yen 卖俾你啦，好唔好啊？ 而家减到30万 yen。真的很虚撼啊， 粒钻石减到30万 yen， 我都想买啊。 叫你爹哋买咪得咯。 不过我测验又不合格。 是啊， 今个月的零用钱又用晒添噶。唉， 坚强啲做人啦，阿兔。 早知系咁，我就俾啲心机读书咯。 哎呀，可恶啊！ 你个面包头乱咁抌垃圾噶、 对唔住啊！ 30分。 啊！ 究竟点样读书噶？你个面包头啊！ 使咩理你？咦？咁都有嘅，八卦功嚟噶。正怪人啊！吓，死啦 ！V， 我出咗游戏带嘅啦。如果我好似佢咁就好咯，又唔使测验，而且咁有本事可以严惩啲坏人。比起佢，我就真系惨咯。唉，咁嘅分数点俾妈咪睇？ 啊，月野兔终于都找到你了。放学啦！ 你放学啦，今日晏咗啲 喎。一阵咋嘛。 头先买嘢啊，喺街见到海野，佢话今日派咗测验卷啊。海野话佢攞到95分啊。 啊，系啊，佢好叻啊，嗰个海野啊，咁多口都有噶。 阿兔啊，系咁，你攞咗几多分啊？ 几好啊！其实咧，我啊今次咧， 俾我睇下， 系。 阿兔啊， 系 你收唔收家噶？咁嘅分数简直系陀衰家。 傻大姐啊，你喺度做乜嘢啊？休息闭门羹啊？有啲咁嘅家姐，我真系感到面目无光啊！收家！ 咦、哎？我使咩你教训我、啊？死啦 ！Win 飞台！啊！好痛啊！妈咪啊！俾我入屋啊！ 奇啦，点解个头咁晕嘅？全身冇晒力咁啊！ 点解？点解佢哋会咁样嘅？妈咪啊，妈咪， 收集到好多能量啊！ 妈咪。 终于都入翻屋企啦，喊咗咁耐，觉得好攰添。其实妈咪使咩我成咁样、啊？啊，冇心情做功课添，瞓翻一阵先啦。啊，呢、这个时候应该好好 你做咩大惊小怪咁？ 啊，识讲嘢嘅，点解会咁样噶？ 我嘅名咧就叫露娜，我一直揾紧你噶，月野兔。啊，冇错啊，我首先要多谢声你啊，真系多谢晒你啦，多得你帮我除一块胶布啊，唔系咧我就讲唔到嘢噶啦，感应你亦都会好迟钝，谂起班细路咧，我好激气噶啦。哎呀，不过呢，因为佢哋先见到你嘅。 早头， 哎呀，月野兔啊，你唔系发紧梦啊？哎呀，你快啲起身啦、啊！啊，好啦，等我令佢清醒啦。咦、球石是送给你的， 真的真的送给我啊！多谢你啊！ 喂，月野兔啊，东京啊有怪事发生啊！月野兔啊，你留心听住啦。最近在东京发生了一连串怪事，警方对呢事都束手无策啊！敌人已经出现啦，月野兔你一定要击败嗰啲敌人啊！你已经被选为 Sailor Moon 啊！你仲有另一个使命噶，你要同同伴合力揾翻我哋嘅公主，明唔明白？ 吓，几好玩咁、 啊？吓、啊，你似乎仲唔相信我讲嘅嘢噶？ 我信啊，信啊， 系咁样，你跟住我讲啊！月灵镜力量变身， 系月灵镜力量变身。 咁嘅乜嘢嚟噶？我会变咗身嘅？点解噶？发生咩事啊？话俾我知啊！ 救命啊！救我！救我！妈咪佢救我啊！ 落流把声啊！点解会咁样嘅？ 你而家信我啦！ 而家我只系知道落流佢一定系遇到危险啊！ 越野兔啊，你已经成为 Sailor Moon 啦！好啦，你快脆啲去救落流啦！ 吓、啊！ 救命啊！好辛苦啊！你妈咪放手啊！ 傻女，我根本就唔系你妈咪啊！话俾你知啦，你妈妈困咗喺地牢度啊！等我将你置诸死地之后，跟住就会交掂埋佢啊！ 你帮我救翻奈流。 你系咩人啊？ 吓、啊，我就系爱与正义、着水手衫嘅美少女战士。我要替愿行动，警恶惩奸啊！ 四冷门，哼，呢个名我从来未人听过嘅。所有奴隶，呢下就系你哋为伟大支配者尽忠嘅好机会啦！ 你哋班人究竟想点样啊？ 做咩喎？快啲战斗啦！将个妖魔彻底消灭啦！ 点解？点解无端端要我嚟呢一度受折磨啊？我要翻屋企啊！ 睇住嚟啦！ 听住，我就是礼服蒙面侠，只是喊是解决不到问题的。四奶门， 不是这样，怎样啊？ 跟着我讲，热恋飞机，然后抌出去啦！ 你做咩唔早啲讲俾我听、啊？ 快啲做啦！ 魔家竟然失败，蠢材！ 啊！ 你做得好好啊！今晚嘅事要好好记住啊！ 啊！ 你表现得好出色啊！ 好有型啊！ 喂，昨晚我发咗一个怪梦啊！ 我见到 Sailor Moon 啊喺我嘅梦境里面出现啊，消灭咗只怪物添啊！ 吓，我都发到相同嘅梦喎， 我都系啊！ 吓，咁怪嘅？诶，阿兔啊兔，唔好瞓啦！ 唔好嘈啦，我而家攰到就嚟死咁滞啦，俾我瞓多一阵啊！好唞啦。 美少女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外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新天。为这世界一战，明月在夜空天际出现，抛出救生圈，雾里雾我得见，射到恶魔星际飞闪。你你你快跪下，看我引弓千里箭。你你你快跪下，勿要我放出了魔箭。你你你快跪下，勿要我手握天血剑。你你你快跪下，狂风扫落雷电。美少女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爱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升天。美少女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爱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升天。 快点啦，快点啦！呢度话真的很靓噶， 系啊，电视节目都曾经介绍过嘅。 哎呀，真的咁多人喎！ 人类真的愚蠢。 咩话？那粒珍贵的魔幻银水晶还未曾找到？ 是啊， 听住，快脆都要找足够的能量回来供给我们伟大的支配者。 知道女王。 是你啊，积达。 是。 你都听到的啦，直到现在魔幻银水晶还未找到，因为是这样，我们需要大量人类的能量啊。 女王陛下，我已经部署好了。 难分猪哦！ 嘿， 好辛苦哦！ 你有重大嘅使命噶，咁点完成？够钟啦！ 啊，咁晏噶啦，又迟到啦！你点解唔早啲叫我起身？ 海野叔父 到， 太田贤师 到， 神川高志 到， 木村和夫 到， 原野兔早晨啊，咁晏嘅， 出走朗佛契， 点解你要嚟陪埋我啊？ 因为 我有一个我唔可以话俾人知嘅原因嘅。 嗯，正怪人。 有咩讲啊？ 我好希望可以同月野兔拍拖，想同佢交换日记嚟睇，亦都想同佢父母倾下将来啊。 吓、啊，冇可能嘅。 哎呀！ 啊，我谂咧，正面展开攻势暂时行唔通嘅。 啊，咁我应该由背面突击嘅喎。 啊，唔系咁啊，你去占卜一下，睇下应该点样做啊。 要占卜嘅话，已经有答案啦。 吓、啊？ 呢部就是我呕心沥血的新发明占卜游戏机了。这个游戏玩到最后我是会跟月野兔结婚的。多谢晒啊。 我指的是找个真正的占卜师占卜啊。 啊不是这解。 在第十街那里最近开了间占卜铺头啊，听人家说那里很靓的，你去试下啦。 好。 咦，真系奇啦！平日呢一度实大排长龙噶喎。 啊，对面开多咗档，冇法子啦，睇下。 啊，吓、啊， 咁 colourful 嘅咩嚟噶？ 我唔知叫话美少女占卜馆。 呀、啊，咁即系话占卜嗰个系女仔咯、啊？ 系啊。人呢就个个都喜欢新嘢㗎啦。 嘿帮我占卜下。 嗯有多谢你。啊小妹妹有个男士好喜欢你，不过男仔你成日都见佢嘅。 我成日都见嘅男仔唔通系佢。他似乎还没到喎。 嗨月野兔。我找到一份兼职啊，就在这里上班而已。 元气哥你上班啊？ 是啊，月野兔啊，刚刚有个新的游戏来了，你想不想玩一下？ 好啊。这边这边那些那些，哎呀嗰啲嗰啲嗰啲，系啦，呢边，哎呀，吓，哎呀 ，game over 添， 觉得好难玩呢， 啊，系啊， 等我教你一啲秘诀啦， 等我嚟啊， 等我请啦，嗱，月野兔你睇住咯，嗱，呢一个时候咧就一定要攞到呢一件法宝先得噶，嗱，睇住啦，嗱，咁咪得咯，嗱， 有佢喺身边，真系幸福啊， 跟住咁。啊、明白未啊？ 露娜，你嚟做乜嘢啊？ 吓、啊，呢一只猫原来叫露娜。吓、 啊，系啊。 最近我成日都见到呢一只猫噶，系咪野猫嚟噶？ 露娜，你做乜嘢啊？哎呀，唔好咁样啦。系啦，我知啦，翻去啊嘛。咁样再见啊！ 咁快仲未玩完、啊， 迟啲再嚟玩啦、啊。 我等你啊！只要我见得到你个样咧，我就会精神百倍噶啦。 可恶啊！破坏晒我嘅好事， 放咗学仲周围去，你咁样啱唔啱啊？ 呢一层就唔系几啱嘅。 你明白就好啦，今朝讲过啦，你有好重大嘅使命㗎嘛。喂你又去边啦、 啊、嗰个人我要再确定一下系咪元基哥至得啦。 收咗档啦。 唔得嘅，都系要问返爸爸会好啲嘅。不过我又想早啲知道喎、 啊。你究竟想做乜嘢喎？ 你冇咁多事啊。冇错啦，自己占卜下睇问边一档先啱。 如果是正面呢，咁就问伯伯，反转嘅话呢，就是问美少女啦。 哎呀， 撞板添。又是那个瘟神啊。 人哋好痛㗎嘛，你个面包头啊。 唔该你唔好再咁样叫我啊。 唔该下你坏习惯啊，你都几难识到男朋友啊。 讲堂冇晒心情啊！懒沙尘， 犀利啊！ 你睇住我双眼。而家起，你系魅力恶魔嘅使者，即管朝住自己嘅欲望，中意做咩就做咩，为所欲为。 朝住自己嘅欲望，中意做咩就乜嘢，为所欲。 好快脆就可以收集足够能量。 喂，阿涛。 啊，爹哋啊，你买嘢啊？ 系啊，难得一次早翻屋企，咪帮阿妈咪咯。 爹哋，你真系好噶啦。 妈咪打你头家好辛苦噶，我咁做好应该嘅。 我谂袁基哥一定会好似爹哋咁啫。 系啦，涛啊。 吓、 啊？呢、这个时候喺度做乜嘢啊？放学之后做咩唔翻屋企啊？ 对唔住啊。 阿涛啊，嗰只猫做乜嘢噶？啊，佢点解跟住你后边嘅吓？ 佢、啊、系我朋友嚟噶。 嗯。识埋啲咁怪嘅朋友噶， 海爷有冇同你讲啊？ 吓，讲乜嘢啊？ 海爷似乎非常之喜欢你咁噃、啊，不过佢纯情够唔敢同你讲嘅。 阿涛啊，佢拍拖啦。 你做乜嘢啊？ 翻学读书点可以着成咁噶？ 阿涛啊，放咗学之后一齐去拍拖咧。 海爷啊， 乜突然之间大胆咗咁多嘅？ 海爷啊，你做咩着成咁样啊？ 哼！ 海爷啊，你听唔听到我问你啊？ 哼！ 啊！我实在忍无可忍啦！红姨，你做乜嘢啊 ？Miss 喺课室度行路要细声啲至得嘅。 咩话？吓？可以去个美少女占卜馆啊？ 系啊，我介绍佢占卜嘅，红儿似乎都有去、啊。嗯。啊！ 混账啊！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你自己啲咁多本事都冇啊，唔好喺度再懒叻咁啦。 冇错咧。 继续用暴力咯！ 充满青春的能量。 点啊？你哋唔好乱嚟喎。 系桃妹。 咩嘢话？桃妹， 俾我石啖啦。 整个人都唔同晒噶，发生咗咩事啦？ 月野兔啊，似乎嗰班坏人又喺度兴风作浪啊！ 咁海野佢哋， 我谂多数俾人控制住咯。 咁讲法，嗰间占卜馆实有问题啊！ 吓、啊， 海野佢哋去完占卜馆之后，就变成而家咁啦。 好嘢、啊，调查得咁详细， 不如送健身法宝俾我当系奖励啊！ 你就想啊，出动啦！ 吓、啊，又要战斗啊！我有啲惊啊！ 吓、啊，你讲咩嘢话？变身做四粒 m o 啦！ 一定要啊！ 一定要！ 我唔记得咗啊！咒语系乜嘢啊？ 月灵镜力量变身啊！ 冇错啦，月灵嘅力量变身。 你哋个个都做得好好，跟住落嚟彻底消灭整个市镇啦。 系， 都几好玩呢、啊。 有一种比嗰啲妒忌人哋有美丽青春更加令人憎恨嘅人，就系嗰啲完全唔体恤人心嘅人。 边个？爱与正义，着水手衫嘅美少女战士。四大门， 四大门。 我要替月行道，警恶惩奸。咁样好危险噶嘛？ 啊，而家仲咁得闲讲埋啲无谓嘢 啊？系、啊。 上啊！ 唔好咁啊！唔好啊！你哋如果再行埋嚟嘅，我就抛弃噶啦！啊！啊！ 啊！究竟系咩人啊？出嚟啊！ 是礼放蒙面侠， 在任何劣势之下，记住千祈不要放弃啊！ 嘿， 四娘们，再见啦！ 多谢你啊，礼放蒙面侠。 你哋个个都做得好好，跟住落嚟彻底消灭整个市镇啦。 系， 都几好玩呢、啊。 有一种比嗰啲妒忌人哋有美丽青春更加令人憎恨嘅人，就系嗰啲完全唔体恤人心嘅人。 边个？爱与正义，着水上衫嘅美少女战士。 Sailor Moon， 我要替月行道，警恶惩奸。 咁样好危险噶嘛？ 啊，而家仲咁得闲讲埋啲无谓嘢 啊？系、哦。 上啊！ 唔好咁啊！唔好啊！你哋如果再行埋嚟嘅，我就抛弃噶啦！ 究竟是什么人啊？出来啊！ 是礼貌蒙面肯。 在任何劣势之下，记住千万不要放弃啊。 嘿， 四靓妹，再见啦。 多谢你啊，礼貌蒙面肯。啊 喂，西利曼啊，用月面啦、 啊！啊，系喎、 啊！啊！啊！啊！ 可恶，又失败了。 得咗啦，好好保重啦。 啊，我竟然做出啲咁冇廉耻嘅事啊！哎呀， 仲有啊，你夹硬想射阿兔添啊！仲有啊，你搵石掟烂教员塞啲枪啊！啊，海野啊，你喺边啊？ 唉，而家喺我嘅眼前，净系有绝望啫。 早晨啊！ 啊，系啊，阿兔啊，寻日啊，对唔住啊。 算啦，唔使介意嘅。 系啊，讲得冇错，唔需要介意啊，嗬。阿兔，你测验成绩一向咁差，都唔介意啦。我应该系加以学习嘅。 哎呀，好心仲俾你话翻转头添，啊，系啦，哎呀，哎呀， 微笑掠转身边，已变成战士，以爱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生天。为这世界一战，明月在夜空天际出现，抛出救生圈，雾里雾我得见，射到恶魔星际飞闪。你快跪下，看我引弓千里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放出了魔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手握天血剑。你快跪下，狂风扫落雷电。微笑里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爱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升天。微笑里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爱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升天。 打算用嚟奉献俾我哋伟大支配者嘅人类能量，收集成点啊？ 系啊，布尔女王，请你耐心啲等多阵添啦。我嘅计划进行得非常之顺利。 哦，系咩？今次应该冇咩特别问题啦嘛。 系，虽然一直以嚟我嘅计划都受到阻碍，不过今次有弗拉帮我手，相信唔会再有问题嘅。 咁就好啦。今次嘅任务我就全权咁交晒俾你负责啦，我静候你嘅佳音。 系。喺过往嘅日记填满你嘅回忆，而且而家嘅日记亦填满对你嘅爱慕。我爱你，我真系好想见你一面。我要当面向你倾诉对你的爱意。这封信呢，是住在十番市一位全名春彩的小姐写的。 春彩？什么事是叫春彩的？不会的，没理由是什么事来的。 这个节目欢迎各位将情信寄来给我，来信一旦被读出，那就可以获得一个很精美的情花心口针。 我真系好想得到嗰个情花心口针啊！ 午夜倾情系会实现每个梦想嘅。好啦，听晚见啦！我喺呢度同你讲声早唞。 诶，阿兔啊，不过咁大个都未写过情信噶。 阿兔啊， 问题系都唔知写俾边个。 阿兔啊， 做乜嘢啊？ 喂，好夜噶啦，你仲唔瞓觉？听朝啊，又唔愿起身噶啦。你咪话我口多啊，你根本冇时间听埋啲咁嘅电台节目嘅，你知道吗？你系鼻酸嘅战士，仲背负有重大嘅使命噶。 系啦，我知道啦，我眼瞓自然会瞓噶啦。系啊。 啊，一睡不起嘅昏睡症啊！我都希望有个咁嘅病啊，等我休息一下啊嘛。 咪乱咁讲嘢啦！呢头家靠你做嘢赚钱维持噶。 嘿，讲下笑啫嘛。如果一睡不起啊，我咪食唔到你煮嘅好餸啦，系咪？ 你真系识氹人噶啦。 我知道啦。 我肚仲未干涸啊！ 冇留意添。 早晨啦，拜拜啦。 点算好啊？一定俾 Miss 闹死啦！ Miss 少咁样噶喎？ 咦，老刘啊，唔见 Miss 嘅 ？Miss 到而家仲未见人啊！ 好彩啫！ 吓，估唔到连 Miss 都会迟到啊！咁真系世界变啦！ 始点啊？ 啊！ 都唔使点啦，今日你哋自修啦，自己做作业有唔明就问啦。我今日好眼瞓，我要瞓觉啊！ 阿兔啊，究竟 Miss 佢有咩唔妥啊？ 你问我，咁我问边个？唔使俾人闹，真系教训啊！ 激气啊！嗰阿兔完全唔听我忠告，当系耳边风嘅，肯定俾英田老师闹到佢七彩嘅，自作自受啊！ 嗨，又见面啦，黑猫。 佢唔会知道我识得讲嘢啩？ 点解今日唔同阿兔一齐嘅？系阿兔而家翻紧学啊，嗬！ 哎呀，睇佢真系唔知嘅。 你咁乖好啦，等我攞啲牛奶俾你饮下，喺度等我一阵啊。 听换咗阿兔，元基对佢咁好啊，一定好开心噶啦。哎呀，做乜嘢啦？ 究竟发生咩事啊？ 呢时佢瞓着咗就一直都未醒过啦。原来教书真系辛苦成咁噶。 阿兔啊，我听妈咪讲过啊，好似呢时而家咁样一觉瞓唔醒嘅昏睡症啊，最近好流行啊。 嗯？吓？咁样咪即系可以成世人都瞓觉咯，几好啊！ 哎呀，点解啊？ 因为咧，可以一直生活喺梦境里边嘛。我想呢一定会好开心嘅啫。 哎呀。 系呀。系呀。 主任啊，又收到一大沓听众寄嚟俾午夜倾情节目嘅信啦。 啊，又有啊。根本就冇呢个节目，点解会引起咁大嘅反应嘅呢？ 咁啲信点啊？ 理得佢啊，求其等埋一边咪算咯。 唉，真係无聊啊。 啲信不如等我帮你哋处理啦。 啊，咁啊，唔该晒你喎。 小意思啫。 吓，乜原来你都有听午夜倾情嘅咩？ 梗係有啦，唔止有听啊，我仲寄咗好多封情信去添喎。 真嘅？寄俾边个啊？ 寫乜咁執着喎，寫未来恋人收咁就得啦。 是喎、啊、我都可以咁样寫㗎喎、啊、未来恋人收。 哎呀哎呀 啊 哎呀、 对唔住啊，我唔係有心㗎。 阿兔啊。 啊 啊撞到电灯柱都倒液嘅，你心里真係几好㗎喎、啊。你呢一排好多嘢諗啊，头耷耷行路都唔睇路嘅，咁又点得㗎？ 乜嘢话？ 阿兔啊，头先讲人你识佢噶，几英俊有型啊！ 咁核突你都话佢有型嘅，两三层咁鬼唔好行路，通出个鼻啊！好啦，集中精神写封动人嘅情信先。 阿兔啊，其实唔系亲自交俾自己心爱嘅人系冇意思噶、 你唔好扰乱我嘅思绪啊，好唔好啊？ 系系。 未来嘅恋人，未来嘅恋人。写啲乜嘢先至啱啊？平时我作文多数唔合格噶。 问题唔系喺呢度啊！ 哈，冇错啦，我可以去电台揾节目主持人，问下佢究竟点样写情信噶、啊？哈，咁样咪得啦，好嘢！ 啊， 一于系咁啦，我出去啦。 你等阵啦，等阵啦。 点会噶？呢一度系 FM 第十台嚟噶嘛，唔系咩？ 冇错、啊，不过你所讲嗰个节目咧，我哋个台冇噶。 吓？ 啊，唔该你走啦。 奇怪啦，点解会咁嘅？ 你好，又系午夜倾情嘅时间。 嗱嗱嗱，而家咪出紧街咯。 嗰个手唯有喺度讲大话。 嗯，不过真系有啲古怪、哦。FM 第十台喺呢个时候，应该系播放以怀旧歌曲为主嘅音乐节目噶、哦， 或者系嗰张报纸印错咗嘅啫。你而家唔系听到嘅咩？ 今日第一封来信系住喺十番市嘅内楼寄嚟嘅。 内楼。 他说好信命运，真是少有。 早晨啊！ 哇，好嘢啊！是不是情花心口针来的？ 嗯，今早收到的。 奈流啊，快点齐看看。 好啊。 好靓啊。 吓，朵花和 Miss 戴住的一朵一模一样的。 吓、 啊。那上次节目播出的那封情信是 Miss 写的呢？ 嗯，估不到啊。 好靓啊。 好攰，好眼瞓啊！哎呀， 奈流 啊啊！点解咁噶？ 奈流，奈流啊！ 冇问题啊！ 好彩借得翻啫。 奈流， 会啊，痛啊，实有唔妥噶。我谂咧，喺 FM 第十台一定系有啲唔寻常嘅事发生啊。 嗯。 都收集咗几多噃？ 今次嘅实验非常成功。芙拉，原来少女拥有嗰颗热恋内心，里面存在一种咁强大嘅力量喺度。利用情花心口针，令嗰班女仔沉睡，然之后吸收佢哋嘅能量，你制造出呢种梦魇，的确好有用。差唔多时间要开始午夜倾情节目噶啦。 怎样混入去好啊？个守卫就会阻止我们的、啊、 你放心啦。 哎呀，做什么啊？ 你用这支笔啦。 这支是什么笔来的？ 这支笔是新法宝来的，你利用它就可以化身成为各行各业的人的了。 真嘅？点样先至可以变到身啊？ 只要你大叫 Moon Power， 咁样就得噶啦。 Moon Power， 好啦 ，Moon Power， 让我放音乐变身。 我变到身啊， 又会加埋靓女啲咁嘅字眼嘅。 好啦，我哋行啦 ，Lola。 嗯，系、哎、啊， 又系几靓噶。 哎呀， 失败。 晚安啊，唔 午夜倾情又同大家见面啦。 哇，原来佢就系主持人嚟噶，好英俊啊！ 你傻咗咩？呢个系敌人嚟噶， 系唔系噶？ 哎呀，啊睇下佢整晕晒啲职员啦， 又系、啊、好啦。 你想去边度啊？ 今日第一封来信呢就系、 是，这个节目要终止啊！有项特别嘅新闻报道。午夜倾情节目送出嘅情花心口针系一样极度危险嘅嘢嚟噶。 吓、 啊！如果喺手嘅话，记住千祈唔好掂啊！ 你讲乜嘢啊？ 各位，你哋谂真一啲啊！真正嘅情信，如果唔系亲手交俾爱侣嘅话，完全系冇意思噶。你哋醒觉啊！ 哎呀，呢句说话系我讲过噶。 啊！ 你系边个？ 你以为可以就咁算数咩啊？ 你妖魔啊！ 哦， 鬼啊！ 哎呀， 快啲变身啦！ 月灵精灵啦，变身！ 你竟然任意践踏纯真少女嘅梦想，简直就系大逆不道啊！ 系最大恶极先啱啊！ 诶，系、哦，总言之咧，我要推月行道，警恶惩奸。 又系你，你今次又出嚟破坏我嘅好事啊！ 哼，你系今次罪行嘅罪魁啊！ 我个名叫做积达。 四个门开招啦！就是你的葬身之所啦！ 哎呀， 哎呀，点算好啊？ 睇住嚟啦！ 哎呀，哎呀， 四粒门用完美飞机啦！ 完美飞机， 啊哈， 病咗去边度啊？ 睇你个样子，好想同我决战咁喎！ 月灵，飞机， 哎呀，哎呀呀呀呀！ 哎，好污啊！ 哎呀， 啊危险啊！ 哎呀！ 好痛啊！ 后会有期啦！ 哇，礼服蒙面侠好耶啊！ 哦，哎呦！ 啊！ 我一直仰慕嘅礼服门面侠，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咧，我已经深深咁为你。哎呀， 你仲写埋啲咁嘅嘢，午夜倾情节目已经冇咗啦。 我知道啊，我会亲手交俾佢噶，俾翻我啊！ 等我睇下写啲咩先。 哎呀，好啊！各位早晨啊，我知道你哋好关心我嘅健康，大家唔使担心，我已经完全好翻晒啦。 你听我啊！ 哎呀，你哋做乜嘢啊？ 俾翻蚊蚊我啊！ 咩事嚟噶？ 飞上路到天边，为这世界一战，明月在夜空天际出现，抛出救生圈，雾里雾我的剑，射到恶魔星际飞闪。你快跪下，看我引弓千里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放出了魔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手握天血剑。你快跪下，狂风扫落雷电。你少女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爱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生天。你少女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爱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生天。 冇所谓嘅，发育时期身体肥啲即系健康啫。 冇错啊，你咁为食啊，如果唔肥啊，真系奇啦。 运动量唔够都好有关系噶。 输入唔到，成日挂住食嘢， 梗系肥啦。 你哋都咁样话我， 你喊都系无补于事噶。以后记住要节制下食嘢，平时要做翻适量嘅运动。 你话紧乜嘢啊？ 半年后嘅你啦， 露娜，好啊！ 做乜嘢啊？ 冇嘢啊。 阿兔啊。如果你仲未曾食饱嘅话，呢啲俾埋你啊，好好味噶， 可以啊。 系啊，你打算减肥啊？ 我明嘅，其实我都喺度努力咁减紧磅。 我明嘅， 咁样啊，试下游水好有效噶。 唔得啊，阿兔游水太水皮啦。 是吧， 我都试过吃过三个餐和减肥奶粉，不过效果又不是那么显著，试过很多方法都不得。 我明白的。 其实呢，我说最理想的减肥方法就是认识一个男仔。 你谈过恋爱没有？ 我明白的。 明白。喂，那是什么意思啊？ 算啦，既然天生是这样就要认命的啦。 你有咩资格话我啊？ 哼！ 系啦，讲开又讲啊 ，Miss 最近突然间瘦咗好多喎。 吓，系咩？ 系啊， 各位早晨啦。 瘦咗，我又唔多觉喎、 啊。佢着住套套装咪唔多觉啦，睇下你啲相啊。呢幅系去之前嘅，嗱，呢幅咧系去之后嘅，睇下。 系、啊， 佢只系去咗两日嘅啫。 海嘢啊，啲相点得翻嚟噶？ 呢啲啊系生意秘密咧。 海嘢唔通？ 做乜嘢？ 呢啲相你系点样影到嘅？快啲讲啊！ 讲出嚟啊！ 吓、哎，咪走啦、啊！哎呀，咪、哎、走啦、啊！ 早知就唔咁多口啦。 快啲讲！ 哎呀，我讲啦，我跟踪呢时自己嘅偷影到嘅。 我唔系问呢啲嘢啊，海爷啊，呢间健美中心喺边一度啊？呢一度就系嗰间健美中心啊。 不过呢啲地方收费好贵噶。 啊，睇下，大明星后藤李慧啊，好可爱啊！ 一日一公斤，两日五公斤，试够三日就包你变靓女啦。由于庆祝本中心新开张，本中心决定益街坊，推出试验嘅 course 完全免费噶。 吓，免费？ 唔使钱试下都好啊。 咁去咯。哼， 有一人自动送上门，人类实在太过愚蠢了。 好彩有带运动衫啫， 实在太好啦！哦， 好欢迎几位光临本中心。 啊，英俊 有型啊！ 我是本中心的导师啊。 先生，我哋今次是第一次嚟噶。 咁多位，请过嚟呢边。 好啦，再嚟多次啦。 速度要快多一成添啊！ 一日一公斤，两日五公斤，想变靓女咧就要出多啲汗，加油啦！ 阿兔咧？ 吓，我关注健美都冇留意佢。 咪停手啊！想 keep fit 咧，唔可以偷懒嘅。你好有条件喎、 啊。系，诶，靓女啊，靓女，我要 keep fit 做个靓女啊。 好啦，今日到此为止啦。辛苦晒各位噃，最后要照下我哋嘅健美光，效果会更加好嘅。 照健美光， 减肥真系辛苦啊。好肚饿。 你哋入去先啦。 吓 吓， 只系需要照五分钟就可以减到十公斤噶啦。你哋比较瘦啲，亦都可以减到三公斤。 系啊，唔怪之得 Miss 两日之间瘦咗咁多啦。 我想试下。 我都系啊。 我都试啊。 又可以收集新能量。 积达在哪边啊？ 是女王，我在这里。 情况进行成点？ 请你放心啦，我现在已经不断地收集着来自少男少女的能量了。 是啊，那你继续吧。 是，那些愚蠢的女仔当减肥是时兴嘢，今次的计划相信一定会成功。 成身软晒， 好攰啊！ 你哋比起啱啱嚟嗰阵靓咗好多噃。 好开心啊！好嘢啊！ 你哋仲想靓啲嘅话，听日继续嚟啦。 系。 为咗贪靓，好怕连命都冇埋，我就快可以立大功。 嗰个内流啊，抌低人哋喺度，自己走咗都有嘅，咁叫做朋友喎、啊。唉，好肚饿啊！弟弟啊，你个包好好食啊！ 妈，妈咪， 为咗个包大失仪态，真系冇用。我而家真系好肚饿，你就好啦，唔使减肥一样咁 fit， 羡慕死人啊！ 小心啊，阿兔啊，你做乜嘢啊？ 元基哥哥， 系唔系唔舒服啊？ 系啊。 咁去睇医生啦，好冇？ 唔使啦，去餐厅就得噶。 吓啊！ 由寻日到而家，我都未食过嘢，好肚饿啊！ 简直发梦咁啊！我竟然可以揽住英俊嘅元基哥哥啊！ 阿兔，振作啲啦，阿兔。 玄机，玄机哥， 振作啲啊！呢一啲系爱情能量，会令到你精神翻嘅。 爱情能量， 冇错，系爱情能量。 玄机， 阿兔啊！ 我真的幸福了， 振作啲啊，阿涛， 好温暖啊，爱情能量。我 真的好了，你终于都醒翻啦！你话你成日都冇食过嘢啊，究竟点解啊？吓，系咪因为测验嘅成绩差，所以你妈妈罚你今日唔俾你食饭呢？ 唔系啊，我嫌自己太重，所以想减下肥啫嘛。 你去减肥啊？ 有咩咁好笑啊？ 啊，对唔住啊，真系对唔住，阿兔啊，其实你都冇咩必要要减肥啊。我认为你应该肥翻多少先啱。 吓？ 我认为，与其瘦到体弱多。病咁不如有健康嘅身体，咁咪更加可爱，系咪啊？ 系咪真噶？ 系啊！ 好嘢啊！ 好味啊！菜肉包真系好食噶啦！喺发育时期，就算肥啲都系好正常嘅啫。 喂，面包头咁大食嘅，你因住变得大肥婆先至好喎、 啊。唔使你担心啊，男人之间又会咁八卦嘅。 再系咁食嘅，变成大肥猪就冇人偷你噶啦。 收声啊！ 嘿，真啊！好啦，多谢晒、啊，我帮你咋。起码你肥咗呢个包嘅重量啊！ 呢一个人真系讨厌啊！ 个人讲得好啱噶， 吓 一个一磅，两个五磅，食三个嘅咧，咁你就 捞啦！ 唔紧要啦，元基哥哥话我肥啲仲可爱嘅，冇坏啊。 喂，阿兔啊，我谂你误会咗人哋嘅意思啦。 你讲乜嘢啊？ 讲个元基啊，话身体健康会好啲咋，佢冇话过中意好似猪咁嘅肥婆喎、啊。唔好讲埋呢啲无谓嘢住啦。 咁就弊啦，点算啊？一、二、三、四，我总共食咗六个啊！ 应田老师嘅情形有啲唔妥啊，呢排佢身体突然间变得好弱啊。 四个。六个，哎呀，点算啊？ 其实唔知道啊，田老师啊，其他曾经参加过同一间健美中心 keep fit 嘅女学生啊，每一个啊都冇嚟精神咁噶，你有冇听到噶？ 冇错啦，健美中心啊， 阿兔啊， 而家令到我唯一唔使变肥猪嘅，只有健美中心嘅咋？ 哎呀呀呀，你听我讲啦，嗰间健美中心啊，似乎。有啲唔妥啊！ 哎呀，减肥减肥，嘿减肥减肥减肥，唔住我要减肥，减肥要减肥要减肥要减肥。 再系咁样落去，我真系冇眼睇啦！啊，哎呀，佢系英田老师嚟噶，佢好似冇晒力咁嘅。哎呀，佢打算去边度咧？哎呀，呢度有条楼梯嘅，吓啊！哎呀，系咩光咧？ 这个女仔的能量已经到了极限，只需要吸埋今日，她的性命就会到了尽头。 嚟啦，嚟啦！阿兔啊，啊，做乜嘢啊？ 喵喵喵！ 太可恶啦，露娜，出嚟啊！ 静静少少听住我讲啦，你再嘈咧，我就喺你块面度。你仲唔快啲咧？英田老师佢肯定会冇命噶。阿兔啊，快啲变身做 Sailor Moon 啦， 又要我去战斗啊！ 你听唔听我讲？ 我听啦，我听啦。其实我真系唔想战斗噶。月灵嘅力量变身。 距离目标只是差少少啫。 正入斋访问英田老师。 边个？ 破坏纯真少女的梦想，好像你啲咁嘅恶魔，我绝对不会放过的。 哼，原来又是你啊！ 我就是爱与正义，在水手三的美少女战士。我要替月行道，警恶情根。 哼， 无聊，搞瞓啊佢啊！ 弊啦，被包围添。 你哋俾啲利后佢睇下啦。 老衲点算好啊？ 菲拉曼啊，佢哋头上嘅环有古怪啊，佢哋俾人操纵嘅，破坏啲环啦。 唔得啊，我好惊啊！ 集中精神战斗，会收噶。 你讲咩话？ 集中精神战斗啊，咁会收噶。 你话可以减肥呀、啊？出一身汗减两公斤，再出汗呢？继续出汗就会变美人的啦，少女梦想是天下无敌的。 咩事啊？你今日喺度噶？我哋做紧乜嘢？咩事？ 起码可以瘦到一公斤啦啩？ 即达，你今次收集到咁多能量，的确做得好好。今次嘅计划都可以话已经成功咗一半。 好多谢你嘅赞赏，贝尔女王。我迟早会对付菲拉曼的。 好舒服啊！ 阿涛，毛巾喺呢一度啊。 唔该。 英田老师个病好翻未啊？ 佢今日翻学啦，精神好翻好多啊。 系咁都好啲。 妈咪啊，你以后唔好乱咁话人哋减肥啦，知嘛？ 啱嘅，等一阵提醒埋你家姐啊。 你唔使担心佢喎。啊？ 重咗啊！我又重咗啊！我都买咗做运动噶啦，点解？ 美少女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外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身。界一战，明月在夜空天际出现，抛出救生圈，雾里冒我的剑。 傲傲魔星際飛士，你快跪下，看我引弓千里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放出了魔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手握天血剑。你快跪下，狂风扫落雷电。你少女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爱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升天。你少女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爱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升天。 就算天涯海角，我都会陪住你的。 啊！ 你个冇面头！ 啊！哎呀呀！一朝早嘈喧巴闭做乜嘢？哎呀呀呀呀！啲又只猫喺度噶。赶佢走啊！赶佢走啊！ 嗯、又系、哦、阿俊咧最憎猫噶喎。 啊！唔好啊！ 天娜睇真啲啊！你住又靓又聪明嘅家姐，以后仲敢唔敢咁沙尘啊？食咗沙气。 哎呀，好彩啫！ 你哋两个啊，做咩一朝早就嘈冤巴闭啊？ 阿涛啊！那隻黑猫是你的老友来的 是啊，他叫做露 娜。嗯，我这样不知丑的。 不过你跟他一起分。哇，即是说你们都几老友啦。嗯， 你乱说。说什么啊，是他自己走上来分的。 是啦，横掂大家都见过露娜，不如就留他在这里住啊。 反对！ 赞成赞成赞成啊！ 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 赞成赞成赞成赞成啊！ 坚决反对。 其实养多只猫都冇坏啊！ 你哋两子弟啊，自己倾掂佢啦。你做咩入阿俊间房？ 最近鬼咁多嘢做，做到晕陀陀，入错咗房咯。 有嘢做咩？你要捉老鼠嘅咩？ 系啊，唔系啊，我周围搵月光公主啊， 雪糕嚟噶， 正经啲啦。 总言之咧，你要想办法氹掂阿俊啊，系咁先啦。我翻去啦，加油啊！ 哎呀。好得意啊！ 你捏摸手指啊，好得意啊！ 冇错啦，咁咪得咯。 即达，下一个收集人类能量嘅计划，你准备好未啊？ 系。贝尔女王，妖魔伊加兰已经出动咗。 每一个人类都会拥有不同的欲望，我们只要好好地利用下人类所拥有的欲望，那就可以得到人类体内极之珍贵的能量的了。 我会尽量收集人类的能量。这 样做完全是为了我们伟大的支配者，你要给点心机啊。 是。 早 晨。 早晨 啊。 原来阿俊是咁憎猫噶， 嗯，细个嗰阵咧，阿俊曾经俾只野猫咬伤过鼻噶，所以佢到而家一见到猫咧都仲系好惊噶。 猫就湿湿碎啦，我细个嗰阵啊曾经俾鳄鱼咬过添啊。 你俾鳄鱼咬过？ 系啊，当时咧梗系妈咪唔记得闩个扣啊，就将我放咗喺旁边咯。 闩个扣？ 可以啊，你头先讲嘅唔系鳄鱼皮手袋啊嘛， 咪就系咯。 啊，拜拜拜拜， 再 见 啦， 拜拜 拜拜。 真系失败啊！ 俊。 猫啊！ 原来你怕猫噶？ 阿美嘉， 如果系第啲宠物唔系猫，咁都冇所谓噶。 啊，有啦，一定会好适合你噶。 啊？ 最近开咗间好得意嘅宠物店啊，去睇下啦。 吓？哦。 好香啊，嗬！ 嗯，系咪香水味嚟噶？ 呢种香味系由呢度嘅宠物发放出嚟噶。 吓、啊，你系咪好中意啲小毛兔呢？小毛兔啊？ 系啊，嗱，你都见到噶啦，呢啲小毛兔身体可以发出香水嘅气味噶，而且咧，每只发出嘅香味都唔同噶、 啊。咁我就买咗呢一只。 我都想买一只噶，不过好贵啊！ 你有钱先俾我啦。 好嘢， 太好啦！ 真的好香啊。 是啊。我有了小毛兔之后就不再需要其他的宠物了。 哎呀 哎呀你失败了。 老实讲啊就算你哋唔养我我都冇乜所谓㗎。吓、 啊哎、为咗咁少嘅事就气馁都唔似你嘅性格嘅。你自己諗下平时你成日教训我要有斗志连你自己都做唔到俾我睇呀仲夠胆叫我做。 係係。 阿俊咁就啱啦。 今日开始呢只小毛兔就系我嘅宠物，你快啲将呢只野猫赶扯啊！ 你好啊，阿俊太老啦！ 好啊，我冇事啊， 对唔住啊，阿俊咁吓你。 阿兔饮下午茶啦。阿俊啊你隻宠物真係好香。 香㗎呢我呢隻小毛兔啊仲唔使食饭添㗎。 哦咁真係几悭钱㗎喎。 睇落佢又真係几得意 㗎。咁啊一齐养埋露娜同小毛兔啦。 好啊。 我唔鍾意咁样啊。好可爱啊！ 阿俊，仲快啲就迟到噶啦！阿俊，阿俊， 我今日唔翻学啦，我唔会离开你噶。 点咩、啊？我只小毛兔靓嘅咧，我只小毛兔嘅香味香啲啊！我闻下，又系几香喎、 啊啊！最近好似好流行养小毛兔喎、 啊，系啊，简直成为一种时尚啊！ 不过带啲咁嘅嘢翻学校好似唔系几好喎、啊。哎呀 ，Miss 你啦，哎呀，快啲收埋啲小毛兔啊！好啦，我哋开始上堂啦。首先打开课本第14页。我要睇小毛兔啊！忍唔住啦！ 做乜嘢啊？ 系啊，好得意啊！你哋喺度做咩啊？攞嚟俾 我。走开！走开！ Miss， 点啊？冇事啊嘛。啊！ 我走啦。 我都是啊， 我都是啊。 内流啊，好像有点不妥。哦， 是啊，小毛兔还挺得意的。不过有点邪门啊。 讲起来，阿俊。 嘿！ 唔通同小毛兔有关？系啦，内流啊，知唔知啲小毛兔喺边度买噶？ 喺嗰间芬芳宠物店度有得卖噶， 去睇下啦。 唔得啊，今日要补习哦。 冇法啦，咁我唯有自己去啦。 有冇问题噶？ 为咗要帮我自己嘅细佬，辛苦啲都要噶啦。 好啊，姐弟情深啊！ 小毛兔就在这里买的。如果我好像阿俊这样的话怎么办呢？ 嗨，喂，面包头。 又是你啊。究竟为什么你硬是要失惊无神在我面前出现的？ 这句说话我用来说你就啱。啊，是啦，你不是想着买只小毛兔回家养啊嘛？ 不得咩？ 你咁粗鲁香水之类嘅嘢唔啱你嘅。 哎呀，讨厌 咗你啦。 欢迎光临，随便慢慢睇下。 系。哇，早知等埋奶奶一齐嚟咯。哎呀，好可爱啊！ 阿兔啊，千祈唔好俾人呃啊！ 露娜，点解啊？ 呢度有啲古怪啊，我嚟查啊。 系咩？ 哇！ 你唔好望佢对眼啊， 好得意啊！ 阿兔啊， 你真系好有眼光啊！佢系我呢一间宠物店里边最可爱嘅宠物嚟噶。 好可爱呀、 阿兔啊，你都系将佢俾翻人啦。 你再黐埋嚟，我就踢开你噶啦。 阿兔啊， 你好吓我真啊！ 唯有忍耐下啦，阿兔咁做唔系出于本心噶。我唔可以坐视不理嘅。 哎呀，搞掂啦 ！Lola， 你头先究竟做过乜嘢嚟？对唔住啊！哎，我唔会将小毛兔交俾你啊！ 你仲坐喺度，唔好垂头丧气啦，好唔好啊？快啲追你细佬啦！ 不过我喺边度追、啊？ 咁仲使问嘅，梗系嗰间宠物店啦嘛！阿兔啊，唔好理咁多啦，变身啦！ 如果我再俾小毛兔催眠嘅话，咁点算啊？ 哎呀，你唔好咁冇信心啦！而家你系有好重大嘅使命噶。 月灵镜力量变身。 你哋要设法将呢啲小毛兔传开去，知道未？ 系。 利用啲细路仔去实行奸计，咁做太空户啦。 系边个？ 班细路绝对唔系你嘅扯线公仔啊！爱与正义，着上神山夜美少女战士。我要替月行道，警恶惩奸， 真系好恶啊！ 谂礼服蒙面侠一定会嚟救我噶。佢一定会嚟噶， 咪成日谂住靠人啦、啊！阿兔啊，用月面飞机啦！ 等下阿俊喺度噶， 你大叫月面星尘光线啦、 啊！明白啦。系好有效喎、 啊！呢边啊，斯拉门，嗯，啊！ 哎呀哎呀啊！啊，走唔甩啦！ 我哋要快嘅弱点喺尾部嘅主筋度啊！ 叫个名啊，我系你嘅佣等嚟噶。 你错啦，我系 Sailor Moon 啊。 吓？诶，算啦，还掂得一样咁可爱啫。嚟啊，唔该，帮我叫个名啊，嚟啊。 阿俊啊，有件事我想拜托下你噶。 哦，你点知我叫做阿俊噶？ 我有超能力噶嘛，无所不知嘅。系啦，阿俊啊，你屋企咧有只猫叫做露娜嘅，我希望你好好咁爱护佢啊。嗰一只黑猫咧，一定会为你带嚟幸福同埋好运噶。 是，我一定会听你说话的。露娜，乖乖地吃啲嘢先啦。 唉，感谢真系太好了， 屋企多个成员啊，真系开心噶啦。 啊，真系服咗佢啦。 Thank you. 吸尽晒植物嘅能量，又几犀利。 系啊，贝尔女王，呢首音乐里面拥有一种潜意识嘅超音波，人类听到呢种音波就同呢盆花同一命运。 几得意啊！咁就拜托你啦。 系，乔丽，将呢柄录音带嘅超音波传播入去人类嘅音乐里边啊！ 我知点做啦。 奶奶，首歌好好听啊！ 好咧，我冇介绍错咧。 呢一种叫爵士乐啊，嗬，估唔到你成熟咗啊！ 系啊，爵士乐方面有咩唔明啊？你随时嚟问我啦。 好啊，好好听啊！ 喂，好优美啊，嗬！呢个作曲家一定好英俊噶啦，我好想识佢啊！ 你唔使怨我啦。 要人哋肯先得噶， 今日一定要表明心事。 喺呢一饼带里面嘅阴魂已经感染咗妖魔病毒。以后但凡在这个录音室录的音乐全部都会混入了潜意识的超音波。 原来在这里，哎呀，知我留下饼带在这里就会很嬲我的了，好彩找回啫。 秋子啊，佑哥已经嚟咗噶啦，佢喺大堂等紧你啊！ 啊，得啦，我而家落去啊！真系啊，落咁大雨都要嚟啊，但系都得嘅啫。阿佑， 啊， 睇下你啊，湿晒啦，乜你冇带到遮嘅咩？梗系又是谂紧啲咩新歌，所以唔记得带遮啦。嗱，上次俾录音带啊，如果冇问题嘅咧，下个礼拜可以录音噶啦噃。 秋子，系啦，今日系你生日啦，嗬？ 吓，哎呀，系喎。 秋子啊， 大件事啦，头先录音有问题啊。 啊，点会咁噶 ？Sorry 啊，我嘢要做啊，今晚又要通宵噶啦。嗱。走嗰阵咧，用我把遮啊，把遮咧就摆大门口度，粉红色嗰把就系噶啦。啊，仲有啊，下个礼拜之前咧要谂到首歌叫咩名字，知道吗？ 其实嗰个名字已经清清楚楚写咗喺度。 唉，讨厌啊，落咗成日都有噶。 春天天气是这样的了， 真是没办法了。 是这样先啦，听日见啦。 嗯，拜拜。入去玩一阵先。 阿兔啊，现在好夜的了，你还入去打游戏机啊？ 玩一阵无所谓啦。 是啊，好。小心啊！ 我肚身心湿晒啦， 哎呀， 好苦啊！ 救命啊！唔好杀我！救命啊！ 先生啊，你撞到我啫嘛，我点会攞你命？吓，你话有人追杀你啊？ 不过我想讲出嚟你都唔会信㗎啦。 咩事啊？ 因为追杀我嘅人唔系人，系怪物嚟㗎。 怪物？ 是啊。我谂我头先一定系眼花啦 ，sorry 啊，讲埋啲咁荒谬嘅嘢，呢度得噶啦。 吓， 我喺爵士乐俱乐部嗰度有啲嘢做啊。 爵士乐啊？ 啊，系啊，我应该赔翻套衫俾你啊。我而家冇钱啊，过两日你打呢个电话俾我啊，好唔好啊？嗯？ 啊，咩话？ 拜拜。 啊。原来佢就系名作曲家，语出有界啊！ 冇讲其他无谓嘢啦，追杀头先嗰个人嘅系妖魔啊，我哋唔可以唔理噶。 嗯，系认识大人世界嘅最佳良机啊，唔可以轻易放过噶。 不过佢系咪真系明白点做噶啦？ 林静一蠢材，仲未曾攞翻俾录音带啊！ 真系好对唔住啊！差啲就攞返，点知俾佢救人走得咗？ 唔使解释啦。 系， 听住，要照足原定计划做事。你攞唔返俾录音带嘅话，咁你条命就会冻过水啦。 系。 爵士乐俱乐部就喺呢一度咯， 佢哋系唔会俾细路仔入去噶。 听你同我定啦 ，Moon Power， 我要变做个时尚音乐家，变身。点啊？冇人话我系细路仔啦啩？你话系咪啊？不过我系惊佢哋唔俾猫入去啫喎。 哎呀！ 弹紧琴啊！ 哦， 你唔可以乱喐噶，记住啊！你而家只不过系装饰嚟嘅咋。 请问声叫咗嘢未呢？ 雪糕沙打 吓？真系对唔住，呢一度冇呢啲嘢噶噃。 系啊，咁唔要啦。 吓？ 各位先生，弹琴嗰阵真系好有型啊！ 有介哥啊，我顺路送你一程啦，你落去停车场先，架车我挞着咗噶啦。 咁辛苦作首歌俾秋子，可惜啊，佢完全都唔了解嘅。 够胆阻头阻势，攞你命！ 先生， 我个饼带，你帮我攞翻佢啊！ 饼带， 女爷好惊啊！开慢啲啊，咁好危险噶！ 饼带我唔会俾任何人嘅，绝对唔会，怪物都冇得倾噶。 你好紧张咁喎， 个饼唔系普通嘅带嚟嘅。 首歌是你专登为秋子作的咧， 你点知啊？ 我是大人，咁嘅事我明白的、yeah. 我好了解你的心情的， 我咁嘅年纪患单身病，觉得怪我。 呢一啲同年龄冇关的，其实你亦都有恋爱的权利噶嘛。 系波，多谢你啊。系啦，小姐，我想请问声啊，点解你肯陪我追怪物嘅？ 我份人不嬲都是疾恶如仇，我是正义的朋友嚟的。 原来咁，多谢晒你啊！ 喺嗰度啊，长雨停咗，靠街灯都睇得好清楚啊！ 好啦，小姐，佢真的降落咗喺上面啊，系咪啊？ 系啊，唔会有错嘅。 弊啦，秋子佢哋喺里面噶。 吓、啊！ 你哋好好咁瞓翻一觉啦。当你哋醒翻，再一次喺度录音嘅话，咁所有嘅音乐都会混有咗病毒喺里面噶啦。 秋子。 你想害人？ 好啊！未翻饼蛋我 啊！你饼唔系我嗰饼啊！ 啊！ 未翻饼蛋我 爷爷， 你有冇事啊？仲猛鸡你有事啦！ 如果你唔想佢冇命嘅话，快啲未翻饼蛋我。 秋子， 好污啊！ 快啲走啊！ 哎呀，我明白啦。 周子呀、啊！ 你冇得我噶啦，投降吧啦！阿兔啊， 嗯，夜灵精灵啊，变身！ 音乐之父是巴哈， 你唔讲有边个知 道？总言之，我要披月行道，警恶惩奸。 是一种超音波啊，超音波，唔明白啦，是音乐啊。 死啊！ 咦呀！招数感受是点啊？ 我话机会啊！ 你真系傻啊！整伤咗只手，咁点算？阿柔啊，你到时就唔可以再弹琴噶啦。 呢层我知道，不过如果你有乜不测嘅话，咁我以后都唔会再弹琴噶啦。 阿柔啊， 秋子真系幸福啊！有个爱自己嘅人，真系死而无憾。 听到吗？阿兔啊，雨出游界宣布要结婚啦。 嗯，我知道啊。 哎呀，好失望啊，但我一直咁迷恋佢添啊。 是的，佢又温柔，而且又够勇气添。 听你嘅语气，好似同雨出游界好熟咁啊。 梗係熟啦，羡慕呢。 看我引弓千里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放出了魔癫，你快跪下，勿要我手握千血剑，你快跪下，我风骚落泪边，你是泪转身变，已变成天使，而我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生天。你笑着转身变，已变成天使，以我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生天。 次次翻学都走得咁辛苦，翻到学校仲边有心机读书、啊？解除疲劳嘅妙法，百鸟美姿借重介绍，美姿介绍，咁就等我试下先。 迟到啦，好。做咩打我头啊？ 哎呀，到而家仲痛啊！ 唔系我刺激你啊，你肯定迟到都得咧，仲怪我？ 真哈哈，你知嘅巨型海报终于都得到手啦！ 可以，呢张海报你唔喺药房门口偷啊嘛？ 唔系，我系利用我嗰部私人电脑通讯网络攞到嘅，我仲有几张啊！你哋边一个想要嘅话咧，我就平啲让俾佢啊！ 要钱就唔好怨我啦！ 你哋都知噶啦，巨星白鸟美姿系喺我哋间学校毕业嘅，现年系17岁，总共拍过8部电影，月薪系200万啊！ 咩话？200万啊！我有咁多钱啊，就可以买好多蛋糕食噶啦！听讲美姿系喺街度俾先生睇中噶， 佢真系好运啊！冇错啦，我有咁好运，一样可以学佢咁样嘅，讲得啱啊！ 而星探发掘唔到我哋，已经系冇眼光啊！ 佢哋就系因为有眼光，所以先至冇选中你哋几个啊！ 咩话？ 诶、哎，继百鸟美姿之后咧，我哋学校再会出现嘅明星，如无意外咧，系、月野兔啊！ 啊哈！做明星真嘅， 唔该，我个名啊， 你签个名咯，我哋个名啊， 系多谢支持啊！ 我可以利用一下佢。 吓，我同你合唱？ 系啊，我哋实可以一炮打入艺能界嘅， 一炮打入。一于咁话啦， 我、你听错啦，靠我哋嘅歌艺打入艺能界啊！我肯定我哋实可以做到大明星噶， 明星 冇错啦， 一于咁话啦，加油啊！ 周身唔得闲，仲搞埋啲咁嘅嘢，我哋一齐实天下无敌嘅， 摇身一变成为凤凰， 咁样开始啦。 ごめんね素直じゃなくて夢の中なら言える思考回路は衝突すんで今すぐ会いたいよ。 喂，咪放纵声好唔好啊？ 你度话紧边个啊？ 对未来大明星咁冇礼貌。 拜拜啦。 好啦，再嚟个啦。 你头先都踩到我啦， 你梗系要赖人嘅， 你就系咯。 好啊，既然系咁，我哋就拆档，自己创造自己嘅前程啦。 咁好啊，听住啊，由而家开始，我哋就成为敌人啦。 唉，打入艺能界、啊，都唔知点做之好。 鞠躬。 好得意啊， 好精彩啊，到啦，学唔到人哋咁样啊。 爹哋提醒咗我啦。好、快脆靓嘅能界嘅星探就会嚟搵我㗎啦。Yeah! 阿兔佢咪发烧啊， 都惯咗㗎啦。 仲离谱嘅都试得多啦。 係鞠躬。 点解要我做埋啲咁嘅嘢？ 唔好咁多声气啦，再嚟多一次啊！鞠躬。 哎呀， 有冇人啊？内楼啊，我一接到你嘅电话就即刻赶嚟揾你啦，我都算系咁啦啩。 系啦，入嚟先啦。嗱，这个扮相对你嚟讲系最适合噶啦。 内楼啊，你做咩要我扮成咁嘅样？我要翻屋企温书噶。 可以啊，社会学习对你嚟讲系好重要噶。 社会学习啊， 阿兔曾经讲过啊，佢话你如果认识多啲社会嘅叻，咁就会更加有魅力噶咯。 啊，阿兔真系咁样讲过啊！来流啊，我照你嘅说话去做啊。 美女与野兽嘅组合应该会好引人注目嘅。 做人应该要多变噶，系唔系啊？ 系啊。 你都得，仲有你啊！继百鸟美姿之后咧，你哋一样可以成名嘅。 各位，你哋好， 我是白鸟美姿啊。多多指教，我们现在打算招募一些新星的。 哦，他真的美姿啊。 真是他啊。 希望各位响应今次的招募行动。 我参与，我想做明星啊。 明星啊。 阿兔芝麻又招募新星行动啊， 咩嚟噶？ 你真系迟钝啊，慢成拍。 我大把嘢做，唔似得你咁得闲噶。 电视台搞招募行动，准备快过另一个新星啊。 白鸟美姿佢都亲自嚟劝人啊，肯定唔会有花架啦。 实选我啫。 唔好快目好唔好啊，边个有实力同我争喎、啊。可海嘢。 是啊，衰鬼。 哇、啊、平时你唔需要咁样㗎。 练习啊，练习啊。啊 各位你哋想做乜嘢啊？ 明星。 做乜嘢啊？你哋唔使返学咩？ 你知啊。你做咩取消所有嘅 booking 啊？你咁教训我好难做噶。 由呢刻开始，你哋都系明星。 明星，明星，倒数中啊 ！V 字型啊！ 你哋好叻嘅。 我系明星。 呢一次成败就要睇你噶啦。 都系唔去啦、 啊、又做乜嘢啊？ 我只系想令你轻松下，所以先应酬下你㗎咋。 明白就好啦。 不过睇嚟你唔系想轻松咁简单喎、啊、你想做大明星㗎嘛。 我冇咁样諗过。 你又咁諗啊？ 冇啊。 咁你就唔好参加啲咩招募行动啦，返屋企啦。这个时候有很多紧要嘢等着你做的，你要明白自己的立场先得的。你放弃吧咯。回家啦，无谓嘥时间做啲无聊嘢咯。 我憎死你啊。 啊哎呀。 又是撞到那个瘟神啊。 喂棉巴头，乜又是你啊？你不是打算参加招募新星的行动啊嘛？ 哼。 嗱，如果你去的话呢，我劝你表演吃面包啦。 你不要乱讲嘢喎，边个话我会去啊？你不要阻止我回家啊，行开啊。 哦。 黑人憎。我昨天去间面包铺度想买两个面包啊。 是啊， 点知个售货员包送呢样嘢俾我喎、 啊。点解啊？ 因为佢黐线嘅。合格，可以做到明星啦。 啦啦啦啦啦啦！ 恭喜晒啊，合格啦！ 好嘢， 实力就即系实力啊！ 所有合格嘅人，请你哋喺下个礼拜日喺十番会堂再表演过啦，到时你哋就成为大明星噶啦！ 明星啊！ 哎呀，佢哋做乜嘢啊？ 咁样唔得噶， 唔得。不如咁啦，将只秃鹰啲毛掹晒，咁样佢变成点呢？ 咁佢变成冇毛鹰啦。 奶奶早晨啊， 嘿，得啦。 嗨，各位啊，攞住丝带未啊？诶，越野兔啊，嗱，等阵用啊。 嗯，好啦，我而家派埋我嘅签名啦。 上紧堂噶、啊。最紧要系要做大明星啊， 堂可以迟啲上嘅啫嘛。 系啊，一定师大啦。 哎 呀，哎呀，你哋伤害大明星块面点得噶？ 实有唔妥。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觉得怪啊咧，啲人都唔知做咩嘅，个个都喺度发明星梦，做嘢同埋读书咩都唔理啊！ 唔通又系妖魔喺度搞鬼？ 佢哋啊，全部都参加过新星招募行动噶。 咁好彩我嗰次冇去到咋？ 系啊，所以应该多谢我咯。 不过你可能阻碍我做大明星噶， 啊仲讲埋啲咁嘅嘢。 今个礼拜记住去十番会堂啊，我哋会喺嗰度开演唱会噶。 喺而家咧，仲有少少飞买啊！ 你系傻嘅咩？ 到时系我同埋公子表演先啱噶嘛。 吓，唔系啊，唔好讲啊，唔好讲啊，唔好讲啊，搞错啦， 个个都好似黐晒线啊。奇啦。一个观众都唔见嘅， 听住下，嗱，而家就系你哋嘅表演时间啦，听到嘛？啲观众反应几热烈。 公子啊，你俾心机啊！ 实成功的， 加油啊公子， 单手倒落创新 V 字平衡。 是时候吸取他们的能量了。 好快脆就可以将新鲜的能量奉献给伟大的支配者。 隔篱嗰个一大肥猪，知唔知啊？ 系啊，肥成点啊？ 360度旋转。 做咩呢？不奇啦。 你睇到晒啦！ 鬼鬼呀！阿兔啊！阿兔啊！阿兔！变身咗色拉门啦！ 仲要翻去啊？ 你班同学有危险啊！ 我知道啦。 月灵镜力量变身，纯真梦想，制造假象令纯真的少女受骗，太可恶了！边个？爱与正义，做水手三样美少女战士。四亮门，我要替月行道，警恶情奸。 咩话？ 原来你真系假扮嘅。 很想走。去咗边度？露娜，你喺边啊？呢个时候究竟走咗去边度啊？ 仲走去边啊？ 咩嚟噶？点算好啊？我全身都喐唔到啊！未啦， 你嘅死期到啦！ 咁嘅边个？ 你先至系主角嚟啊！四娘们， 你个蒙面侠， 加油啦！ 可恶， 唔系走啊！四娘们，机会啊！咪走！ 呢度咩地方啊？ 小玲啊，我哋究竟系做紧啲乜嘢啊？ 我都唔知道啊。好攰啊！记住以后唔好再瞓明星梦啦。 系，知道啦。 好好地反省下啦，知道吗？ 在夜空天际出现，抛出救生圈，雾里雾我得见，斜度恶魔星际飞闪。你你你快跪下，看我引弓千里箭。你你你快跪下，勿要我放出小魔箭。你你你快跪下，勿要我手握天血剑。你你你快跪下，我风骚落雷电。你是女转身定，已变成天使，以我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生天。你是女转身定，已变成天使，以我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生天。 入边的细路仔无时无刻都需要独处，承受极大的压力。 我都搜集到情报，知道啲妈妈为咗要自己子女成才，当佢哋机器咁施行填鸭式嘅教育。 先要子女入一流嘅幼稚园，跟住系一流嘅小学，然后一流嘅初中，一流嘅高中，最后就入一流嘅大学。我真系等啲细路仔惨。 咁佢哋大学毕业之后，系咪会平步青云啊？ 呢层就系缘无一定。 咁就交俾你啦。 系。 阿涛， 系咪阿 住啊！模拟测验成绩点样啊？吓、 啊，成绩咧听日就知道噶啦，放心啦。 妈妈都唔敢太过奢望啦，总之呢你合格我就心满意足㗎啦。 咩都好，凡有人第一一定会有人包尾㗎嘛。成绩差就要俾人闹嘅话，咁啲细路仔好惨㗎。 阿兔啊，你最拿手嘅呢就係啲谋论啦。其实想喊嘅只係我啊。 咁样就啱噶，起码都要温阵书啦。 做人真系辛苦啊，做猫就好啦。 你讲咩话？ 我宁愿做一只猫。 讲系轻松啊，我为咗要搵翻失咗踪嘅月光公主啊， 哎呀，几辛苦啊！ 哎呀，哎，你睇漫画噶咋？唉、啊，算啦，我希望你投入啲啊，抽多啲时间帮我搵翻月光公主啊！ 唔制啊， 搵翻月光公主同敌人战斗呢啲可以话系你嘅宿命嚟噶，逃避唔到噶。 系咁就烦啦！你话啦，你所讲嘅敌人究竟系边个啊？ 唔系人类，系恶魔嚟嘅， 一头雾水。 其实敌人真正嘅身份系乜嘢，我都唔清楚噶。 欢迎你玩呢个游戏， 密码0091，我系露娜。对话暗号系明月玉兔用锤打饼， 玉兔打出嚟嘅饼软塌塌， 烧完之后就胀卜卜。 我要公子未？ 仲未啊，到而家仲未有任何线索啊。 系啊， 嗰、那个西冷门比预算中更加邻近得多添啊！ 好啦，俾啲耐性啦。 系，啊系啦，我觉得有股新嘅不可思议力量啊！ 嗯、 就系佢啦。 嗯，佢可能系敌人混入人类里边嘅妖魔啊！ 果然系啊！ 详细查佢。 系。 又系水野阿美第一、啊， 真系好叻啊！ 佢系我哋学校首屈一指嘅学生啊！ 你搞错啦，系全国第一名啊！ 吓、啊，系全国 路边写诗嘅、啊，听讲佢拥有嘅智商达到成300咁厉害啊！ 吓、啊，咁佢咪系个天才咯？ 嗯嗯， 海爷啊，你做咩失惊无神咁走出嚟噶？ 海爷、啊，水爷亚美啊！ 我 哦。 听讲佢有翻嗰间水晶补习社噶， 吓、啊、我知道啦，最近先至创校噶嘛，妈咪话嗰间补习社嘅学费又好贵噶， 所以阿美嘅妈妈做医生噶， 啊， 咁佢咪好有钱咯？ 不过咧，佢系优等生，所以又免费学额嘅。 老实讲啊，我好唔抵得佢啊，我觉得佢个人成日都懒高斗咁啊， 唉，我都有同感啊，系啦， 嗯。啊！天你好好啊， 羡慕死人啊！我好似佢咁聪明就好啦，一阵翻屋企就俾妈咪闹。 阿兔，搵间补习社补习啦！ 吓，水野亚美。果然拥有不可思议能量、啊，啲毛好软熟啊！ 哎呀，俾啦， 好可爱啊！最衰我住嘅地方唔准养啦、啊，唔系我都会养翻只猫噶。 露露， 喵啊！ 唔好意思啊，有冇整亲你啊？ 只黑猫系你养噶？ 嗯， 因为佢从天而降，我仲以为佢系天使添啊。 佢系天使，佢都几可爱啊。你系 E 班嘅水月啊，美啊，嗬？我系读 A 班嘅月野兔啊，多多指教。 请指教， 我呢一只猫呢叫做露娜。 露娜系咪即系月亮咁嘅意思啊？ 不愧为天才少女、啊、Luna 呢个字咁难解都识嘅。同佢熟啲嘅话呢，就可以做佢教我考试嘅秘诀啦。 阿兔啊，唔好大意啊，佢可能系地人派嚟嘅妖魔啊，小心啲啊。 点会、啊？ 做咩咁好笑嘅？ 哎呀！ 唔好嘢啊！水野同学啊，你识唔识玩游戏机噶？ 唔识啊，我都未曾玩过嘅。 你试下，不如一阵间我教你玩呢。只不过系测验嗰阵咧。系放心啦，你唔好咁多心得唔得啊？我今日嘅状态好似唔系几好啊，阿美啊，不如你都试下玩啦，好好玩噶。 不过似乎好难咁。 你讲得好啱啊，呢一个游戏咧真系好难玩噶。如果头一次可以攞到500分，已经好叻噶啦。哈，玩得几好啊！ 系。 哇，好犀利啊！ 哇，犀利啊，好棒啊！ 哎呀，哎呀， 哎，阿兔，你嚟咗啊？ 啊，系啊。 哦，哇，好犀利喎！ 真系好叻啊！仲话教佢添， 阿比啦，阿咁啱噶啦！ 哎呀，佢又唔打噶啦！ 阿兔唔好意思啊，我而家要补习死啊！ 早见你，我唔好意思就真。你今日要补习嘅咩？ 每日都要噶， 每日都要。 咁多书要读，唯有系咁啦。拜拜，多谢晒你啊！ 拜拜。佢好似另外一个世界嘅人咁啊！ 阿兔啊， 嘿， 阿兔啊， 嘿，咩事啊？ 呢只碟应该系头先嗰个女仔跌咗嘅。 啊，原来系咁咋？ 啊， 我系冇嘢啊，冇嘢、啊，等我俾翻佢啊！ 人类真系愚蠢，搏命读书。他们的能量最啱就俾支配者用。 啊，我只磁碟啦，啊，梗系喺街度跌咗啦，算数啦，怀念我都好少用嘅。 阿美，多啲利用水晶磁碟啦，咁样先至会进步得快嘅。记住，你系优等学生嚟嘅，唔好偷懒。 系。 俾心机啦， 真系奇怪啦！每次我用亲只磁碟，个头都会好痛嘅。 只需要使用最新发明嘅水晶磁碟，你都可以成为天才。乜呢一只就系水晶磁碟啊？ 阿兔啊，小心啲啊！ 我还翻只碟俾人啫，唔好咁惊青啦。 终于都知道读书可贵咧，面包头。 又是你，我同你前世一定是捞乱骨头的。 我都不知道啊，你那只猫刚才讲过什么来啊？ 哎呀，不要讲笑啦，猫又怎会懂讲嘢，真是荒谬啊。 真系好险啊，几乎穿咗煲啦！ 挂住走唔记得还翻俾人添，哎呀，日日都系佢啊！ 阿兔啊，去学校嘅试听室嗰度啦。 吓、啊，做乜嘢啊？ 我想去 check 下嗰只磁碟啊。 只磁碟有古怪咩？嗱、啊，我同你讲啊，我对电脑呢一样嘢咧，完全唔认识噶。乜你咁叻嘅咩？ 呢、這个时代啊，几乎所有细路仔都识得用电脑噶啦。 系咩？ 果然有古怪呀、 啊！咁嘅咩声嚟噶？ 人类嘅知识、啊、聪明能量最适合奉献俾伟大嘅支配者。 啊！呢啲系细路嘅知识啊！咩话啊？佢果然系妖魔嚟呀、啊！ 真系难以置信啊！ 不过呢啲的确系事实、啊。变身啦！ 嗯。Man power！将我变成一个最霸头嘅女医生。我听讲呢度有人患咗急症啊！你哋立即离开所有电脑啊！ 啊！你嚟呢度做乜嘢啊？唔好喺度阻住大家读书啊！ 原来你真系妖魔嚟嘅，可恶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你仲揸锁？ 史莱门变身啦！ 元灵嘅力量变身！ 我就是知识妖魔，个名叫做卡瓦林，这个天才少女的能量最适合就拿来奉献给我们伟大的支配者的。 你听到啦，真的不关阿美事的，阿美不是妖魔来的、 啊、奇怪啦， 放开他啊，妖魔天才要用在世界和平方面才有价值的，绝对不可以用在邪恶方面的。爱与正义，着水手衫嘅美少女战士 Sailor Moon， 我要替月行道，警恶惩奸。 问题一， 问题一系关于牛顿嘅苹果，点解会由树上跌落嚟啊？ 点解？做乜问我？你想知道咪去问苹果啦。 蠢材，唔识就会咁啊！ 蠢材、我知道啦，是大风吹落嚟噶。Laura， 哎呀，蠢猪啊，因为地球有引力啊。 原来是地球有引力啊。 问题二，乜嘢叫做引力？用五十个字嚟答我啦。 咁点可能、啊？ 答唔到你就会咁样啦。 唔系啊，唔好咁啊！ 机会嚟啦，我要你嘅聪明能量全部奉献出嚟。哎呀，吸唔到能量，点解咧？悟空你冇用过嗰隻水晶磁碟吓？ 读书是要靠自己的，并不是靠仪器帮助的。 我不大胆啊！这些是什么来的？ 啊，那个几好啊！啊，没错了，这个女仔都是美少女战士来的。 我就对付咗你先啦！ 睇住你啦。 你跟住我叫，首先你两变身啦、啊！水星力量变身， 啊，真系估唔到。原来阿美就系 Sailor Mercury 嚟噶 喎，系咩话？ 哦，做跑分泌， 做跑。 分泌。 哦，咁噶，好，去咗边啊？哇，咁痛噶！ 你中计啦， 弊啦， 上门机会啊！ 咁嘅 系啊，你系第二个美少女战士啊 ，Sailor Mercury 啊 ，Sailor Mercury， 当咗你系妖魔真系对唔住啊！ 算数啦，我能够有阿美咁嘅同伴，信心都会强啲啊，乐乐嗬， 系啊，边系咧？ 特别喺测验嗰阵呢。 阿兔， 嗨， 请你多多指教啊！以后我哋一定要同心合力，将危害人类嘅恶魔彻底咁消灭啊！ 系啊，多多指教啊！睇嚟我都要向阿美多多学习啦。 夜空天际出现，抛出救生圈，雾里雾我得见，斜度恶魔星际飞闪。你你你快跪下，看我引弓千里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放出了魔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手握天血剑。你快跪下，我风骚落雷电。你心里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我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升天。你心里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我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升天。 第二个美少女战士？ 是。 可恶，既然是这样，就更加要快点搜集多些能量，不可以迟。 贝尔女王，请你放心了，我已经想到个良策了。 嗯？ 据我调查所知，当人类心急的时候，体内能量就会增加，特别是赶时间更加显著。只要夺取他们的时间，令到他们焦急和发猛，到时我们就可以收集到大量能量。 好啦，照你的意思做啦。 是。 真的好热闹啊，原来你这么久都没来过这里的。 嗯，在杂志上就看过的。 不得的，那你要多点见下世面啊。 对不住啊。 傻啦，你使乜向我道歉啊。好啦，我们今天一于尽情享受行公司啦。 好啊， 拜拜。你这边呢？ 等埋我啊。 行快啲啊。 阿兔啊，怎样啊？ 我揀呢一件。 都唔衬嘅，哎呀，做乜嘢？ 系冇嘢啊？点啊？有冇好书啊？ 嗯，有好多啊。 系啦，你啊，拣咗咩书啊？ 不如一齐攞出嚟啊！ 哎呀，全部都系字啊！ 公仔嘅， 唉，好攰啊！ 系啊， 做咩咧？咁多人嘅， 系喎。 啊，新章大减价， 好多人嘛、啊、 货品减价由五折到七折，哇，价钱好平啊。好啦，入去里面睇下啦。 唔去啦，我妈咪前一排先买一隻手表俾我咋，你自己去。 哼，你咁样点得㗎，睇下又唔使钱嘅，冇蚀底㗎嘛，嚟啦。 欢迎光临啊。请随便睇下啦。 哇，好平啊。 点解啲钟表咁平嘅？ 嗯，淨係呢一度咋，平到你唔信啊。睇下好得意啊。好可爱啊。 係啊。 哇，你睇下好似露娜。好啦，买咗呢个钟先。咁样呢我就可以唔使成日迟到啦。 睇唔睇得啱啊。真是相当之抵的。 是啊，价钱真的好平啊。点平都冇用啦，我银包又冇钱。如果我再迟到一次，咁就破纪录㗎啦。 阿兔啊，你咪咁啦，最多我搵埋你一起返學啊。嗱你唔好喊啦。 真嘅，阿美你真係好啊。我返嚟啦。 哦。 返嚟啦，我买咗样好啱你用嘅嘢俾你啊。 吓、啊，小幼喎、啊，咩嚟噶？ 啊嗱，今日咧我同海野妈妈、奈流妈妈一齐去行街啊！ 闹钟啊，你都去过嗰度咩？ 嗰度新开张嘅钟表大减价，海野妈妈总共买咗七个钟咁多啊！ 吓、啊，呢、這、一个 靓啊咧，你成日都瞓到过晒笼嘅，我买俾你啊，费事你再迟到啊！ 多谢妈咪，原来天神咁眷顾我，仲未将我放弃嘅。 阿兔啊，嗰隻咁嘅猫边度似我啊？你睇真啲啦，我靓过佢好多㗎。 係啦，你靓晒啦。听朝阿美呢会嚟搵我，我要知醒至得啊。 你唔觉得嗰隻猫个样好核突嘅咩？ 係啦，早唞啦。 佢又俾你激死啦。哎呀，我真係咁核突嘅咩？ 啊！哎呀！ 我真系古怪呀！ 嚟啦， 阿美系你呀、啊， 伯母啊，阿兔仲未起身啊？ 唔系，佢翻咗学啦。 吓、啊，翻咗学， 七点钟咋喎。 好晏㗎啦，阿俊呢未到六点啦已经出咗门口啊，你仲唔快啲啊，迟到㗎啦。 快快啦，迟到啦，我快到啦。 唉，小心啲啊。哎呀，仲要洗衫抹地吸尘添啊，差唔多够钟煮饭㗎喇喎。哎 可恶啊！嗯，等到我好猛啊，我去叫佢哋快啲啊！ 我都去啊，等到心都烦埋啊！ 我都去啊，无谓嘥时间啊！ 唔使去啦，今日一于自修啦，都已经成八点钟噶啦，仲有咁多人未翻学啊，真系激气啊！今日我有成四个约会要出席添噶嘛，我唔得闲留喺度啦，系咁啦，拜拜。 咁样我都翻屋企啊，食完饭团之后仲有好多嘢要做噶。 讲得冇错啊，记得古人曾经讲过，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嘅。 都唔知你啱乜啊？ 总言之咧，我哋唔可以喺度浪费宝贵嘅时间嘅。 冇错啦，走啦。 冇错啦，翻屋企啦。 走啦。 点解啲铺头咁早就开门嘅？ 阿 玲， 好彩咋！嗰个阿兔啊，以前从来未试过咁早出门口翻学噶。 露娜，点解你好似好慌张咁嘅？ 咧呢个钟啊，我肯定佢有古怪啊！阿美啊 ，check 下佢啊，好唔好啊？ 嗯，有古怪，系咁打开佢睇下啦。 啊，系喎。是什么来的？简单一点讲，它是一个很袖珍的超级电脑，它可以用来做计算和分析，相当方便的。 露娜，你将它给我用啊？ 嗯，横掂一套都不懂得用的啦，你这么本事呢，一定很快就会学会怎么用的啦。 多谢你啊，露娜。 快点检查一个钟啦。 是。 哎呀，什么啊？ 你刚才那些是什么来的？ 阿美啊，你睇下， 空嘅， 啊，果然系啊，呢个唔系普通嘅钟啊，而家街上啲人行为咁古怪，成日同嗰间新钟铺有关噶。 我受咗伤啊，我要即刻去医院啊。 啊，咁快㗎啦，飞机就可以飞啦，冇辦法啦，唯有跑去巴黎睇啦。 通通赶住去地狱，人类嘅内心越焦急，能量亦都会越庞大。只要能够收集晒嚟自嗰班恐慌者嘅能量，我相信伟大嘅支付者一定会好高兴。 就算啲人离开咗喺我呢度买嘅时钟，嗰、那个魔钟亦会继续收集能量嘅。 罗啊，你嘅妖术认真厉害喎！喺你嘅魔力笼罩之下，嗰啲人类完全消失晒时间嘅感觉。 得你咁赞赏，我感到好开心。 一切都交托俾你啦。嗰两个美少女战士有可能会出现，总之你要小心啲啦。 系。我会小心啲 嘅。太慢啦，太慢！ 喂，太慢啦！点解你开得咁快噶？静啲好唔好啊？开唔到快，我急到死咯！ 系咁，你就快啲想下办法啦！你司机嚟噶嘛？ 哎呀， 哎呀，好痛啊！你究竟点样揸车噶？哎呀， 左边唔得，唯有喺右边爬头啦！顶啲嚟啦，我系天才嚟噶！ 你得咁噶？司机，我要落车，你快啲停低架巴士。 哦，好对唔住喎，我呢一班系直通车，中途绝对唔可以停站噶。哎呀！ 哎呀！ 冇用啊，学校冇人听电话啊。 哎呀，都唔知嗰个阿兔究竟去咗边度噶？咁点算啊？净系得我同你，好危险噶。 哎呀，睇嚟都系要揾翻阿兔先得噶啦！ 哎呀， 我翻屋企啊！ 哎呀，省晒啦！ 又迟到啦！我都唔知道你点样揸车嘅，明知我有大把嘢等住去做噶嘛。阿兔，阿美，好啦，妖魔石喺里边嘅。 喂喂喂，等阵先啦、啊。 就咁冲入去咧，只会暴露目标俾敌人知道噶咋。 我哋而家点可以再等噶、啊？明知道佢有古怪啊嘛，叫我话咧，应该即刻冲入去啊！ 你镇定啲啦，你而家完全受到妖术嘅影响啊！ 你知唔知道我今日仲有大把嘢等住要去做噶？嗱，我要赶住翻屋企，食完饭之后咧，仲要整理一下我啲游戏机带、啊，然之后咧，仲要冲个热水凉。哎呀，点算？哎呀，好硬噶啦，点啊？ 哎呀，呢层我明嘅，我而家喺度考虑紧啦，我哋点样先至可以入到里边啊？阿美点啊？ 嗯，敌人早有预备，就算我哋喺后门入去，亦都可能会遇到敌人嘅埋伏噶、啊。 哎呀，由正门入去啦，敌人要嚟由边度入去都一样嘅啫嘛，唔好讲咁多啦，阿美快啲变身啦！ 哎呀！变身啊！ 元灵嘅力量变身，阿美，你都快啲变身啦！唔好考虑咁多啦，迟咗嚟唔切噶啦。 系嘅，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咧？好啦，阿美都咁啊，水晶力啦，变身！ 好啦，去啦。 两个梗系嫌命长顶啦！ 你任意操纵时间愚弄咁多人，实在太可恶啦！你呢一种罪行，简直系天地不容啊！我要替月行道，警恶惩奸！ 哼，岂有此理！呢一度就系你哋两个丧身之地，记住啊！嚟啦，四粒门！ 你咪走啊！ 斯拉曼， 斯拉曼出嚟追佢啊！ 小心啲啊！斯拉曼，斯拉曼出嚟， 只妖魔究竟去咗边度咧？ 我哋要尽量小心啲啊！呢度一定会有陷阱噶。 哎呀，好心急啊！冇胆鬼，竟然你系个做缩头乌龟，真系冇用啊！ 我在这里等着你们啊，即管来啊， 不用你叫我们都会来的。 哎，等等啊，你在这里乱地走好危险的。 快点啦，斯拉曼，这里 斯拉曼 不在这里的， 他有可能是陷阱来的。 斯拉曼，你不经过考虑周围乱地闯好危险的。 不用怕，有你在这里我很放心的。哦，咩嚟噶？ 系电脑嚟嘅，系老奶头先俾我嘅。 吓，犀利喎！ 点样啊？你哋仲喺外面做咩啊？ 你唔好咁啰嗦啊！我哋好快就嚟揾你噶。你咁样真系好卑鄙啊！ 弊啦， 你听住啊， 过嚟。 系危险啊！ 呢度嘅时间有啲快，亦都有啲慢，可以令人进入唔同嘅空间噶。头先你几乎变咗做 B B 啊！ 啊，咁好可能会变咗阿婆噶、哦。 系， 我就系四啦 moon 嚟啦。唔好讲笑啦。 唔喺度嘅， 仲未得啊！ 再等多阵先啦， 快出锁了，搞掂啦！ 呢一度嘅迷宫系有固定嘅程式噶， 咁样只耳魔喺边一度啊？ 电脑显示出有八成嘅机会系喺呢一边，嚟，我哋行啦， 嗯。 揾到你呢一度都算你哋好嘢， 不过你哋只得死路一条啊！ 死路一条系你至啱啊！冇晒力啊！点解咁嘅？ 效果终于显现出嚟啦！你身上嘅能量已经比我个魔宗吸得七七八八啦！ 吸能量？ 咪阻住啊！ 唔喐得嘅， 我将你嘅时间整停咗，你静静地喺度欣赏下我点样对付 Sailor Moon 啦。啊！咁嘅， 啊，系喐到啦， 做好， 分飞， 啊，可恶， 再做啲，死啦魔，唔该晒，我冇事啊， 二魔喺嗰度啊 ，OK。顾得交关啊！以后有咩便宜咧，都唔好搞我啊！ 阿兔啊，唉，犀利啊！有间蛋糕铺头新开张，免费入食唔嬲啊！ 真嘅， 快啲去啦！ 喂啊！好痛啊！ 走，快啲试下，除非系第二剂啦。系啊。 出生天。 飞身到天边，为这世界一战，明月在夜空天际出现，抛出救生圈，雾里雾我的剑，射到恶魔星际飞闪。你快跪下，看我引弓千里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放出了魔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手握天血剑。你快跪下，狂风扫落雷电。你少女转身兵，已变成战士，以我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升天。你少女转身兵，已变成战士，以我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升天。 我哋倾尽全力揾紧嘅魔幻能水晶，万一俾专门同我哋作对嘅敌人先揾到嘅话，咁就好麻烦。无论如何，我哋一定要接足先登。边个妨碍我哋黑暗帝国发展嘅，都要杀无赦。吉达，你仲未知道魔幻能水晶嘅下落？ 真系好对唔住啊，唔知道。 吉达，你已经失败过好多次，我而家俾多一次机会你挽回声誉。你在搜集能量的同时，设法找出地球上那两个战士，然后对付他们。 是。 啊？发生了什么事呢？ 阿美！ 阿涛，在哪里？ 阿美，你去街啊？ 唔系啊，我要去补习啊。 吓，唔系啊嘛，跟补习社要搭车去咁远嘅咩？ 只要系好嘅补习社，几远都冇所谓啦。我系战士嚟噶嘛，我要俾啲心机，学多啲有用嘅知识，希望可以早啲帮到露娜佢手嘛。 好嘢啊，你真系又乖又能干啊，人哋系同你唔同。冇巴士嘅，发生咩事啦？ 阿涛，芝麻。关于条巴士线的事啊！ 啊， 寻日大概六点钟左右，一架载满乘客的巴士突然失去了踪影啊！ 吓，咁神奇，几得意喎！ 咁嘅嘢你都话得意嘅？呢度前面啊，咪有个叫仙台板上的巴士站嘅？ 嗯，嗰度有五条斜路噶嘛？ 冇错啦，喺嗰一度一架载咗成五十人的巴士，寻晚六点钟突然间失去踪影啊！ 警方初时以为是一宗集体拐带案，谂住暗中展开调查。不过最后那件事扬开了，那就唯有公开展开搜查了。 一架着了魔的巴士？ 啊，好恐怖啊！ 是啦，在仙台板上附近有间火川神社的，那里的护身符听说很有效的，不如去买回一度啊。啊，我知道在那里有个很厉害的灵媒添啊，听说他的占卜和预言灵都吓亲人的。 去亲那里许愿的人都心想事成的。 去看看咯。阿涛啊，你帮我买返套护身符啊。 吓，不如一起去啊。 唔得啊，我要去补习社啊。迟啲学校就会举行模拟考试，我要集中精神溫书先得啊。 哎呀。 唔该，保佑我同佢可以擦出火花。 吓，你有心上人㗎啦，係边个即係讲嚟听下。 啱啦，诚心许愿啦，咁样喺人类嘅内心就会产生大量能量。 嚟啦，有股极邪恶嘅气接近呢度啊！ 啊，你哋真系可爱啦，留喺度做兼职咧， 我哋嚟。目的是想求一道恋爱的符的咋。 啊哈哈，我跟你们讲一下少的啫，我知的。喂，不五点半的了。好啦，我现在就帮你们作福，加强你们恋爱的运气。嗯，看着你。 啊，全能的火神啊，有几位虔诚的信女，他们希望恋爱方面有所成就，恳求你眷顾他们，成全他们。啊，你们。 踢 听讲咧，你哋系好远嚟噶。既然系咁咧，就不如顺便求翻支签啦。呢度咧有学业进步嘅灵符卖噶，买翻到灵符咧点啊？ 有心啊，我哋会买噶。 系啊， 我 食 雪糕啊，好啦，行啦。哎呀，你哋真系可爱啦。不如啊，留喺度做兼职咧，好唔好啊？ 爷爷 啊，你唔好喺度撩女仔啦，好唔好啊？ 阿丽咩你啊？ 好心你啦，附近啊好多人讲紧你嘅闲话噶啦。哇，好有型啊，好靓啊！佢就系灵媒啦，做灵媒都唔错啊。吓，好笑啊！ 呢度妖气呀，何方妖怪啊？你哋孽畜啊，想将灾难带嚟呢度系嘛？你唔使妄想啦，恶灵退散！ 哎呀， 快逃啊！点解会咁样噶？ 我攞咗毛巾同埋热茶嚟。 哦，放低得噶啦，唔该晒你。 系。 哇吓，好顺面口喎、 啊，好有型啊！ 吓、啊，好有型啊！边个啊？边个啊？ 就系俾佢激死啊！ 佢系你嘅哥哥嚟噶。啊，佢唔系。啊，系啦，我个爷爷佢咧为人好健谈嘅，总之唔分男女，佢都会缠住人哋倾偈，有时仲会出声撩人添噶。中意咧就嚟人喺度住，仲叫人做嘢添、啊。 哦，你爷爷都几得意啊！ 你叫做阿兔啊吓，对唔住啊， 究竟有啲乜嘢唔妥啊？ 最近呢好奇怪啊，以前我所拥有嘅超能力好似突然间消失晒咁。 吓吓、啊，超能力？呢、這个女仔唔通就系我揾紧嘅公主？ 喺边？个主持喺边度啊？ 咩事啊？ 我个女啊话嚟呢间神社嗰度买护身符噶，点知一去无踪啊！我听人讲呢度嘅主持呢鍾意喺五点半钟作法嘅。咁做嘅目的呢係要我个女搭六点嘅巴士走啊。 你唔好乱咁讲嘢啊。我爷爷不嬲都喺五点半作法㗎啦。今朝早啊警察都已经嚟问过㗎啦。你要搵个女就搵警察帮手啦。件事根本同我爷爷无关㗎，你快啲扯啊。 我咁恶都有㗎。 你正恶啊。 佢话件事好可疑啊，可能同敌人有关噶，即刻同阿美联络啦，我哋要开会啊。 佢补紧习噶， 已经有好多人失咗踪啦，你仲想多啲人牺牲啊，系咪呀？ 我知道啦。 呢度系出事嘅现场啊。 哇，有好多人啊， 真系好多、啊。 佢哋都有火穿神社嘅护身符、啊， 哇！佢哋个个都有心上人噶、啊， 高中有好多事要考噶、啊，佢哋仲有咁多时间喺度等嘅嗬。 阿美啊，我谂你都会有心上人嘅，我最倾慕嘅。 你都唔知乜嘢叫做恋爱噶啦，真正嘅恋爱点可以咁轻易讲出口噶、啊？ 不过 你咧系五十九分啊，系呢一班啊。 就咁听冇咩唔妥啊？ 系 快点上车啦！ 不过， 你快啲啊！ 就开车噶啦， 唔制啊！咦，好惊啊！ 点得噶？快啲上车啦！嚟啊，鼓起勇气啊！ 唔制啊！好惊啊！咩？ 你真系冇鬼用噶！ 我惊啊嘛！ 友听日再嚟过啦， 会激死人啊！ 啊， 有个怪人啊！ 唔通我发梦？啊，系黑洞，定系第四空间？依话系磁场嚟噶，点解会咁样嘅？ 直达大人，今日都系一样，非常之顺利。 每一个女仔都拥有强大嘅能量，尽量吸多啲啦。 系。 食多啲啦。哎呀，鱼野兔，做咩啊？ 哎呀！阿丽，我亲眼见到喺寻日六点嗰班巴士消失咗啊！ 你系咪又想将责任推俾我爷爷啊？ 吓、啊， 啲警察大日日都嚟嘅，我就嚟俾佢哋烦死啦！ 唔系啊，我唔系咁嘅意思啊，我只系谂你可能会知道啲乜嘢啫嘛。 唔知道啊？ 好对唔住啊，其实我只系想同你做个朋友，真噶。 你都系扯把啦。 我会再嚟嘅，再见啦。 简直晕帐啊！啊，系、哎、啊，支笔系佢头先留低噶。 我哋想买欣怡嘅护肤啊， 系想要边只颜色咁呢？ 拣边只色好呢？ 自从佢嚟咗之后，护肤嘅生意真系好咗好多、啊。嚟神社参拜嘅人亦都多咗好多。不过点解呢？点解会发生咁多怪事嘅呢？究竟点解呢？ 喺边个匿埋喺嗰度啊？ 午饭已经准备好啦。 我冇心情食住啊。 对唔住。 佢有双带有妖气嘅眼，最近我嘅预言同埋占卜都大失水准，唔通同佢有关系？ Lola， 点解要留低支笔俾佢啊？ 有件事我想证实下啊。 想证实下系咩事啊？ 迟啲先话你知啦。系啦，兔啊，今日记住上六点嗰班巴士啊。 我知道啦，不过 唔好临阵退缩啊。 阿美仲未到嘅，佢话过一齐噶、啊。 哎呀，嚟啦！ 吓，哎呀，到站啦！ 冇办法啦，我哋上次车先啦。 点算好啊？ 好啦，上车啦。吓、 啊，我唔想啊，好惊啊！ 唔好咁样啦、啊， 唔制啊！你喺 度留下我， 唔制啊，好惊、啊。 架巴士就开噶啦，快啲啦！ 好惊啊，我唔想上啊。 好啦， 哎呀，你想做乜嘢啊？ Moon Power， 我要做一个有型嘅空姐变身。 内心嘅恐惧感减轻咗好多啦。 哎呀，点解你要变做空姐啊？ 咪走啊，停车， 等埋啊！ 吓，咁嘅 吓佢哋。 我嘅职责就要令到每个乘客觉得安全同埋舒适，你咁对佢哋实在太可恶啦！啊！哎呀！啊！ 阿婆！啊！ 弊啦，我嚟迟咗。究竟边个系妖魔呢？边个先系罪魁祸首呢？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啊、原来你就系罪魁祸首。 你讲咩？ 你仲唔炸地？ 是我最信赖的伙告诉我知的。一切的事都是你搞出来的，你不用做抵赖了。 这样你都入在黑洞了。增加多一个战士，多几多个我都系唔会惊嘅。下次我一定会好啲教训佢哋。 Hello， 阿美， 阿美，多谢你啊！ 好啊，今次辛苦晒你。 再见啦，后会有期。 哎呀，你同蒙面侠咧？ 吓、 啊？你唔系中意咗佢啊嘛？ 喂，你唔好乱讲啊！我只不过系想当面多谢佢啫嘛。系咁你咧，睇你个样好似对佢好有好感咁 啊！啊， 睇情形咧，你系患咗丹氏病啊！ 丹氏病？